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的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一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到，这老鸨子带动自己的姐妹俩人合伙给这李娃上了一堂洗脑课。本来这李娃跟着老鸨子赚钱，就学会了精明算计，这回被这么一煽乎晕菜了，情深以后也顾不上了，只知道没钱，这一切都是白搭。这么一洗脑，李娃就站到了老鸨子这一边，也加入了计划，要把这郑元和给甩喽。要说这青楼女子啊，都是好演员呐，一出病危的大戏，就巧妙的把这郑元和给支走了。等这郑元和发现人去楼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是羞愧，又是愤怒，无路可走了。说他出身卑微，却是大户人家的小姐；说他拜金势力，却卖掉家当救情郎。风月场上他手法老练，冷酷如霜，实则内心有情有爱，悔恨异常。精明算计不如学会人生大智慧，善良之光让他博得意想不到的人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从名妓到千国夫人第三集。两边都是租的房子，这郑元和两头扑了空，他欲哭无泪啊，是又恼怒又惭愧。这恼怒的是自己最心爱的人，曾经发誓海枯石烂，现在呢，把他抛弃了，而且这抛弃的手段简直就是玩弄啊！堂堂七尺男儿被人这么耍，他心里能是滋味吗？这惭愧呢？是这个时候啊，郑元和想起家乡父老了，想起自己来京城是干什么来了，考取功名啊。可是现在自己不但没考试，还把带来的盘缠都挥霍一空，现在走投无路了，有什么脸回家呀？这郑元和一路上啊，跟行尸走肉一般，没地方去，可怎么办呢？他又回到李娃原先的住处，在这门口扑通一下坐在地上发呆。郑元和想找老鸨子理论一番，可是转念一想，青楼当中没钱就没得玩，李娃她毕竟不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她只是一个卖身的妓女，自己有什么理由去找老鸨子理论去呢？再说了，李娃竟然跟他们合起伙来骗我， 他不念我们二人往日情深，我找到了他又能怎样啊？想到这儿，郑元和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完了，功名没求取到，这爱情也没到手，败落到身穿内衣流落街头，到了这地步了，活着还有什么用啊？这郑元和索性往门口一躺，俩眼一闭，我等死吧，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房东来了。这房东一看，哟呵，门口躺着一位，上前一摸，胸口热乎的啊，活着呢。再一试，不对呀，烫手啊！哎呀，这人发高烧了。这房东好心肠，自己打开门锁，把这郑元和啊连拖带拽的就把他弄到屋里了，撂在床上之后，这房东又去请了大夫，熬药伺候他。等着郑元和醒过来，已经是后半夜了。他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原来的房子里边。此情此景，这郑元和有点迷糊了。李娃，李娃，是你回来了吗？他挣扎着想起来，可是浑身无力呀。这个时候房东来了，公子，你醒了。等郑元和明白是好心人救了他，这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啊。一个陌生人尚且能够如此关心我，你李娃怎么就这么狠心呢？就能撇下我不闻不问了。这房东问起，说公子你怎么晕倒在我家门口了？郑元和无言以对呀，他没脸把自己这事儿再说一遍了，闭嘴不语。房东看他这模样，也不好意思再追问了，端来一碗稀粥让他喝了。可是郑元和哪有心思吃饭呢？他谢绝了房东的好意，一连三天水米不打牙，这病情更重了。郑元和能撑得住，这房东可撑不住了，心说我好心救人，你不吃不喝的，回头你死我屋里头，我跳进黄河洗不清啊。这房东好言相劝，可是郑元和就跟什么都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过了十几天，他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这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这下这房东可真害了怕了，晚上偷着摸的把郑元和就拖到了棺材铺门口，叹了口气，老兄啊，我算是仁至义尽了，你别怪我狠心啊，死后千万别找我来。说完了，看看四周无人，赶紧开溜。这棺材铺第二天开门，发现门口躺着一个人，瘦骨嶙峋的，一动不动，只有一张干裂的嘴还在倒气儿呢。哎呦，这人活着呢。这棺材铺伙计呀，可怜他，几个伙计七手八脚给他抬进铺子里头，这个喂水，那个拿稻草碎布片给他搭了一床，给他放平了，几个伙计轮流管他饭。过了些天呢，这郑元和病情有所好转，拄着棍儿勉强能下地了。他给棺材铺干些体力活，报答大伙。又过了几个月，这郑元和的病啊终于好利落了，这回洗干净脸，穿戴整齐，总算是有点人模样了。他会干的活也越来越多，这棺材铺的生意不光是卖棺材，还给人办丧事儿，有一整套丧葬服务队。每回这郑元和去别人家办丧事儿，他比人家家属哭得还厉害，一听见悲伤的挽歌，他就联想起自己的遭遇，这眼泪也是管不住的往下掉啊。后来这棺材铺掌柜的说，你干脆呀学唱这挽歌得了，我看你是这料啊，你唱着你动情，别人不哭你都哭。这郑元和就听从了掌柜的，做了一个凶似歌者。这所谓的凶似歌者呀，就是办丧事的司仪，管这个写祭文呐、主持葬礼呀、给唱个挽歌呀、送葬啊，这一整套丧事他都管。古人忌讳这个，所以这行业呀被看成是下贱的行业，一般正经读书人不干这个。郑元和一个贵族子弟，而且家里父母双全，你说你现在迫不得已干上这行了。不过这郑元和的工作很出色，仪表堂堂，文章写得感人，这歌声也好听，一边唱歌一边掉眼泪， 家属看了满意啊，有时候呢还额外的给点小费。这郑元和的生活是不用发愁了，自己满腹经纶没地方发挥，难道将来唱一辈子挽歌吗？且说这一天，长安城里一个大户人家的老人去世了，这丧事办得非常隆重，好多老百姓啊在大街上围观。只见这丧葬队伍里头啊，这郑元和唱着挽歌，手上拿着这个引魂幡，悲伤不已。这个时候正赶上地方官员来京见驾，参见皇上来了。啊，来的这位地方官员是常州刺史。您听明白了，常州刺史谁呀？郑元和他爹。啊，这老头的官轿打这一过，这郑家的老管家看有丧葬队伍，里边有一人在那唱挽歌呢，再仔细一瞧，好生面熟啊。仔细再一看，坏了，心想这不是我家少爷吗？我报是不报，报了给老头添堵，不报于心也说不过去。这么着吧，跟老爷说说，让老爷看看到底是不是公子。老爷，老爷，您快看看那是不是公子。常州刺史闻听此言，心中一惊，打眼一看，确实是我家公子，但是干了如此下贱之事，我还有脸认他吗？心中莫名的悲伤起来。哎呀，老管家，你呀眼睛花了，我儿子已经被强盗谋害，怎么还能活在人间呢？原来啊，这郑元和一去两年杳无音信，郑家派人去京城打探，打探的人呢也没找着郑元和，就回来敷衍这个老爷，说郑元和呀被强盗伤了，这尸首都找不着了，家里边信以为真，都以为郑元和死了。但是老爷一看，其实就是自己的儿子，但是心里气呀，也怕丢人，父母双全，你给别人打翻，我不能认你了，所以跟老管家说，你呀老眼昏花了，这不是咱家的公子。这老管家揉揉眼睛，真是太像了。等到这天傍晚，老管家一直啊就放不下这个事儿，就向别人打听，人家告诉他呀，说这个承办丧事的是京西的一家棺材铺。这老管家按照指点就找到了地方，老管家进了铺子，郑元和正在柜台上记账呢，低头看账本，没看见老管家。这老管家倒是可以得功夫仔细辨认一番，看了半天，神情很激动，哑然出声了：“公子啊，你怎么在这儿啊？”这郑元和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哎呀，一看来人呢，这脸色立马刷白，慌忙摆手往后退：“我不是公子，你认错了。”你认错了，说着把袖子往脸上一挡。可是老管家认出来了，这就是我家公子。可能公子也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承认。这老管家泪流满面呢：“公子啊，老爷以为您死了，成天的以泪洗面呢，没想到您还活着，这是太好了。走，你跟我回去见老爷去。”这郑元和，你想想，流离失所在京城，何尝不想跟家人见面啊？他跟老管家是抱头痛哭啊，跟着他回去见老爹去了。这刺史大人听说那天在丧葬队伍里唱挽歌的就是自己的儿子，看来自己没看错呀。虽说心里气吧，但毕竟是亲生骨肉，听到这个消息啊，眼泪还是下来了。等他把这儿子叫过来一番盘问之后，这刺史的气儿又来了：“感情你小子不是遇上抢劫的了，你是跟着一个妓女鬼混把钱糟践了。”这刺史大人气得浑身哆嗦：“你小子竟然如此堕落，真是败坏家风啊！你可知道那天在大街之上你给别人唱挽歌，我就看出是你，这就够有辱家门的了。你竟然还是因为一个妓女把自己的钱给糟蹋了，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走，跟我走。”这刺史带着儿子来到街上一处僻静的地方，不顾父子情深，抽出马鞭子冲着儿子一顿抽啊。 这郑渊和自知没脸，也不敢求饶啊，任由父亲打吧，到最后愣给这儿子打昏过去了。刺史大人一边抽一边老泪纵横啊，自己这辈子养了这么个儿子他还不成器，这如何叫他不生气呀、啊、这样的儿子还不如打死算了呢。打完之后，这刺史丢下儿子自己回来了。这郑渊和浑身是伤啊，被几个乞丐发现了，给带回了乞丐窝里了，昏迷不醒，张不开嘴。这乞丐呢拿芦苇杆给他往嘴里灌汤。过了一个多月，这郑渊和仍然起不来炕，那些伤口啊都已经溃烂了，发出阵阵的恶臭。最后这乞丐也没耐心管他了，把他往大街上一扔，你自生自灭吧。有过路的可怜他，就给他扔点残羹剩饭，这郑元和就捡着吃。三个月过后，勉强算站起身来了，从垃圾堆里边啊扒拉出一破碗，端着这个要饭为生。从秋到冬，从春到夏，这郑元和晚上啊就钻厕所，躲到破庙里躲避严寒，白天在市场上晃荡，乞讨捡菜叶子充饥。这一天天降大雪，不一会儿路上厚厚的一层，下大雪了，大伙不爱出来。这郑元和不行啊，颤抖着声音沿街乞讨。这胡同里边从东到西走过了七八家，没人开门。等到了下一家，正好这家开了半扇门，这郑元和就在门口央求，饿傻了，冻死我了，可怜可怜我吧，赏口吃着吧。这郑元和万万没想到，这大户人家里住的就是昔日的爱人李娃。李娃听着这么凄惨的哀求，就打发侍女，你呀拿点吃的把那叫花子打发走就行了。这侍女端着吃的出来，一看叫花子，惊得一身冷汗，哎呦，啪的一声，这碗就踩地下了。赶紧回屋禀报，小姐，这叫花子好像，他好像是郑公子。李娃闻听此言，从屋里飞奔出来，只见门口这个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浑身的赖疮啊，没人样了。可即便这样，李娃还是一眼认出来了，这个乞丐正是当年的郑公子。李娃一声尖叫啊，也不顾得脏了，哭着就扑到了郑渊和的身上。这郑渊和看见李娃，气得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急火攻心呐、啊，昏迷了。李娃叫人把郑渊和抬进屋里，悔恨万分，这眼泪呀犹如是决堤的洪水。郑郎啊，你今天落得这个地步，这都是我的罪过呀。其实自打那天设计骗了郑元和，这李娃就后悔了，可无奈老鸨子给他关了禁闭了，出不了门。等到他恢复自由了，这郑元和早就不知下落了。暗地里，李娃曾经不止一次派遣侍女去偷偷的打探消息，可每回都是失望而归，没有音信。李娃的屋里一通闹腾，惊动了老鸨子。这老鸨子知道是郑元和来了，惊慌的赶紧过来，李娃，亲闺女，听妈妈的，快快把这人扔出去。这回李娃可不听这一套了，他回头恶狠狠地瞪了老鸨子一眼，妈妈，这回我是绝不听你的了。郑公子出身官宦世家，本应该求取功名，大展宏图的，可是他把钱都花在我身上了，现在他轮到这般地步，也都是为了我。我要是再见死不救，天理不容啊。这李娃说着说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了。老鸨子也知道这李娃是铁了心的要救这郑公子了，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这李娃拿出自己的积蓄，付了赎金，又在这条街上租了一所宅子，亲自为郑公子洗澡更衣，每天变着花样的给郑公子做好吃的。一开始啊， 不敢吃太好了。你要说大鱼大肉，这人多少天没吃饭了，一下拽住了也得要他命。刚开始给他弄点粥啊，冲点藕粉呐、再过几天，然后呢过个鸡蛋呐、煮个馄饨呐，等这个郑元和的胃口缓过来了，开始炖条鱼，弄点肉。几个月的光景吧，郑元和的面色终于有了红润了。就这样调养了一年多，郑元和终于恢复健康了，跟以前一样风度翩翩。这李娃看郑元和恢复了，就督促他重新的拿起书本苦读圣贤书。这个时候郑元和之前的学问只剩下十分之一了。咱们都说这书本啊是九念才九熟呢，您不念这书早晚得忘了。每天晚上李娃都陪他念书，直到半夜才睡觉。可以说这李娃成了郑元和的人生规划者。两年之后，郑元和觉得自己这学问差不多了，要去考试了。李娃死活不答应，又督促他念了一年，这才放他去考试。结果这郑元和的文章是一鸣惊人，名遍朝野。再怎么说啊，这郑公子是有基础的。当时很多高官都争着抢着要把这闺女嫁给郑元和，可是李娃不同意。不过李娃不是为了自己考虑，他说郑公子你以前呢名声不端，大伙都认为你品德卑下，所以你更应该刻苦磨练，求得一次功名这不算什么，你应该再接再厉，这样才有资格去结交天下文人，在名士当中可以称雄。这郑元和非常听李娃的话，更加勤奋刻苦了。那一年正好赶上四方的文人都来京城参加皇上亲自主持的文人大比拼，郑元和一举夺冠，名列第一，被授予成部府参军一职。就在郑元和要去上任的时候，李娃选择退出了。他一往情深地看着情郎，现在啊，你已经恢复了本来面目了，我不再有负于你了，你应该迎娶高门贵族的小姐，这才般配，我呢回去赡养我的妈妈去了。这郑元和死活不答应，可是李娃去意已决，最后还是离郑元和而去。这郑元和到了任上，把自己的消息告诉了家里人。刺史看儿子现在取得功名了，说实话也挺欣慰的。一番盘问，得知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发展过程，这刺史大人深受感动，觉得李娃啊，真是啊，情深意重，实属世间难得。于是不计前嫌，备下大礼，支持儿子把李娃娶到家里。而郑元和的官也越做越大，最后朝廷册封李娃为千国夫人。在唐朝，除了后宫的女人，这封国夫人就是女性能得到的最高称号了。李娃一个青楼女子，最后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如此殊荣，真可算是一个奇迹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最美中国人》，陈维峰作词，杨一博作曲，平安、曹福佳、周鹏、王哲演唱。 你抖落人生的仆仆风尘，平凡梦想点亮日月星辰，你就像邻家的小李老孙，